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峰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有声故事书点亮童心，鞋子车。在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松鼠妈妈和她的小松鼠宝宝，当然还有很多可爱的邻居。松鼠妈妈可爱她的小宝宝了，每天都在盼望着它快快长大。有一天，松鼠妈妈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一只旧鞋子，她高兴地想，它可以给我的孩子当摇篮呢。松鼠妈妈把这只旧鞋子拖回了家，她把小宝宝放在鞋子里，小松鼠宝宝在鞋子里快乐地成长着。过了一段时间，小松鼠宝宝长大了，它可以在大树之间跳来跳去，再也不需要躺在鞋子摇篮里了。于是它问妈妈， 妈妈，这只鞋子还可以做什么用呢？ 松鼠妈妈想了想说， 哦，孩子，我们就给它装上轮子吧，那不就成了一辆鞋子车了吗？ 鞋子车，哦，那可太好了。 小松鼠在妈妈的帮助下有了一辆鞋子车，这鞋子车可真漂亮。松鼠妈妈说， 好孩子，拉着它出去玩吧，它会给你带来快乐的。 小松鼠高兴地拉上它的鞋子车，唱着歌来到田地里。它一会儿摘下一朵野花插在鞋子车上，一会儿又捡一个野果子丢在鞋子车里面。突然，小松鼠听到有人在叫它， 喂，小松鼠，用你的鞋子车帮我把大豆运回去行吗？ 是谁？小松鼠一看，原来是邻居梅花鹿阿姨，她正在地里忙碌着，今年她种的大豆丰收了。 小松鼠看了看，使劲摇着头，不行不行不行，你的大豆那么多，会把我的鞋子车压坏的。 过一会儿，又有人在叫， 小松鼠，用你的鞋子车把我的花生给运回去行吗？ 这又是谁呢？小松鼠一看呢，原来是对门的山羊公公，他也在地里忙碌着。今年呢，山羊公公收获的花生可多了。 不行不行不行，你的花生上面有那么多土，会把我的鞋子车弄脏的。 小松鼠又一次摇了摇头。当他拉着鞋子车经过兔大婶家门口的时候，听到兔大婶在屋里叫他， 小松鼠，帮我把我的兔宝宝从幼儿园里接回来可以吗？ 兔大婶生病了，这会儿躺在床上动不了。小松鼠吓得拉着鞋子车就往回跑， 不行不行不行，淘气的兔弟弟会在鞋子车上捣乱的。 小松鼠跑回家见到了妈妈，松鼠妈妈问，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玩得开心吗？ 小松鼠摇摇头， 不开心，他们都想用我的鞋子车，如果我的鞋子车用坏了，我会伤心的。 松鼠妈妈叹了口气， 唉，真可惜呀。你不知道，如果你用鞋子车帮助别人，那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因为你帮助了别人，大家都喜欢你，都喜欢跟你玩，你觉得这样不快乐吗？ 小松鼠想了想， 好像明白了妈妈的意思。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小松鼠又重新拉着鞋子车来到了地里，它大声喊着， 梅花鹿阿姨，我可以帮助您，我的鞋子车可以把您的大豆运回家。 梅花鹿阿姨高兴地跳了起来，啊，这可真是太好了，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小松鼠。 这时候，天上飘来了一朵乌云，要下雨了。可是小松鼠很快就把大豆运回了家，他又赶紧去找山羊公公。 山羊公公，我可以帮您把花生运回家吗？ 哎呀，真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小松鼠。 山羊公公乐得呀，嘴巴都合不拢了。虽然天上乌云滚滚，马上要下雨，可是花生很快就运回家了。 然后小松鼠又去找兔大婶儿。兔大婶儿，您别起来了，我知道您生病了，我这就去接兔弟弟放学。 小松鼠拉着鞋子车来到森林幼儿园，接回了兔弟弟。大雨突然下起来了，在小松鼠回家的路上，大雨把小松鼠和他的鞋子车都淋湿了。 我好像感冒了。 小松鼠躺在床上，好难受啊。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大伙儿听说好心的小松鼠生病了，都赶来看望他。梅花鹿阿姨端来了一盆大豆，谢谢你好孩子，谢谢你帮助了我。山羊公公端来了很多炒得香喷喷的花生。 小松鼠，你呀真能干。 兔弟弟也采来了一束鲜花送给小松鼠。 松鼠哥哥，你真好。 小松鼠高兴地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我好快乐呀。 他感觉呀，自己的病也好多了。下面我们再听一个《点亮童心》这本书里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为我们写的。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柳条青，柳条长》。春天到了，湖边的小柳树渐渐变绿了，柳条也变长了，在春风里荡来荡去。一只小甲虫飞过来，停在了柳条上，它的背上有七颗红色的星，就像一颗颗红宝石。小甲虫看见自己映在水面上的身影很美，就高兴地唱起歌来， 荡过去呀，荡过来呀，好像睡在摇篮里。 水面上浮出了一条小鲤鱼，一边用尾巴拍着水花，一边喊着， 啊，真好玩，真好玩。 荡了一会儿，小甲虫高高兴兴地飞走了。乘着一阵春风，又飞来了一只黄蝴蝶，它全身都是金黄色的，就像一朵会飞的花。它落在柳条上，对小柳树说， 小柳树，我想和你玩，你荡一荡我好吗？ 柳条很高兴，就随着风飘荡起来。湖水映出了小柳树的倒影，也映出了黄蝴蝶的影子。黄蝴蝶看见自己映在水面上的身影很美，也唱了起来， 荡过来呀，荡过去呀，就像秋千荡啊荡。 水面上浮出了一只小青蛙，一边用后腿蹬着水花， 一边喊着：“ 哇，真好听，真好听。” 这个时候，只听到“喵”的一声，又来了一只大黑猫。它站在树底下，仰起头，看着柳条荡来荡去，觉得很有趣儿。 喵，柳条，我也想跟你玩，荡一荡我好吗？ 小柳树有些不好意思了，轻声说：“哎呀，真对不起，我的柳条太细了，你那么重，你会把柳条压断的。” 可是大黑猫根本不听小柳树的话，它使劲往树上窜，它这一跳啊，没抓住柳条，倒把黄蝴蝶给吓得飞走了。 水里钻出了一只老乌龟，它扬起长长的脖子，对大黑猫说：“ 哎呀，你身子那么重，可不能荡啊！柳条断了，你就会掉进水里面。” 大黑猫不听劝，又猛地一窜，蹭！终于窜到了柳条上，他用爪子紧紧抓住两根柳条，在空中荡来荡去，一边荡一边喊：“ 喵，荡过来，喵，荡过去，喵，就像坐在火箭上，喵，哎呦！” 啪，柳条一下断了，大黑猫扑通一声掉到了水里。老乌龟把大黑猫从水里救了起来。大黑猫狼狈地趴在老乌龟的背上，浑身上下全湿透了。老乌龟把大黑猫送到了岸上。从这以后，大黑猫再也不敢荡柳条，也不敢再这么调皮了。 小熊姐姐， 陶耳朵，我今天收到了你们老师发来的短信，说是你们幼儿园要组织什么文艺表演。 是的，是的，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舞台呀。 是的，我正想跟你说这个呢，而且我们班是一起表演。 你们要演什么呀？ 没想好呢，现在 想好 呢，老师跟同学都推选我去想这个主意。 那我就帮你一起想吧。 太好了。 唱歌怎么样？ 好像别的班有唱歌的了。 那跳舞呢？ 跳舞？你觉得我会跳舞吗？你上次才说过我跳舞很难看。 跳舞实在是太难看，就跟兔子蹦似的。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班的同学有谁吧。 你们班同学有谁？ 首先是鲸鱼老师。 鲸鱼老师？ 是的。 天哪，那得多大的舞台呀。 然后带着河马哥哥。 哇塞，河马哥哥，那得多重的舞台呀。 蜗牛弟弟。 蜗牛弟弟，那得多慢的演出呀。 小猫姐姐。 小猫姐姐，这个还正常一点。 还有百灵鸟妹妹。 那可以让她给你们伴唱啊。 伴唱？ 你们就演一个演个童话剧怎么样？ 好主意，好主意。 演个童话剧嘛，我想想。我想起来了。 想。 我昨天刚刚讲一个故事，叫做拔萝卜。 拔萝卜？ 对呀、 我最喜欢萝卜了。 拔呀拔呀 拔萝卜， 拔出来一个大萝卜。 拔出来我就吃一个，拔出来一个我又吃一个。 唐耳朵，这是演戏、不能真的在舞台上吃萝卜。我来帮你们当导演。我来帮你们当导演，我来帮你们安排一下啊。你看，河马老师可以扮演老爷爷。 是鲸鱼老师。 鲸鱼老师可以扮演。可是鲸鱼老师太大了， 太大了。 要不然就让他帮你们做道具吧。 好的，好的，好的。 他可以在身上放着个小房顶儿， 是的， 是个大房子。 有意思。 嗯，不错不错。小鸟就在旁边给你们唱歌。 哎，对对对， 伴奏。 哎，还有小猫呢，在旁边挠琴。 哎，对对对，给你们伴奏。谁来演老爷爷呢？ 我想河马哥哥怎么样？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其实其他的角色嘛都很容易，关键就是我想让你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啊。真的？ 这样你可以在舞台上待的时间最长。 哎， 而且因为你总是记不住台词，我就给你一个台词特别简单的。那就是没有台词。而且你每次一演戏就乱七八糟在台上乱蹦，我这次就给你一个不用动的角色。 哎呦，那太轻松了。 是的，你就演萝卜吧。 什么？ 演萝卜，他们揪着你的耳朵，拔呀拔呀拔萝卜，嘣！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下午刚一放学，呱呱进家放下书包就冲到房间里对妈妈说， 妈妈，上次我和团团斗嘴输了，这次我赢了。 妈妈说，哎呀呱呱，你好端端的，你干嘛跟人家斗嘴呀？嗯， 你不是教我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吗？ 星期天，爸爸正在沙发上看报纸，这个时候呱呱抱着存钱罐走到爸爸的面前对爸爸说， 爸爸，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下钱？ 爸爸说，嗯，可以。于是呱呱拿出来一大把硬币数了数，9.6块。爸爸笑着说，呵呵，哎呦，没想到啊，你还真没少攒啊。行，给你。于是呱呱爸爸给了他10块钱，又随手把硬币扔进了抽屉里。晚上的时候，呱呱又向爸爸提出了问题， 爸爸，能帮我换一下零钱吗？ 又是9.6块。于是爸爸又递给了他10块钱，但是总觉得哪儿好像不对劲儿。当他打开抽屉，发现中午的硬币没有了，呱呱的爸爸自言自语地说，哼，这个臭小子，看来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了。嗯，居然学会跟我玩狸猫换太子了。呱呱的爸爸这两天出现了便秘的情况，好难受啊。呱呱为爸爸想出来了一个办法，他对爸爸说， 爸爸，我有办法解决你的便秘。 爸爸急切地说，啊，你有办法，快说儿子，啥办法，快说。呱呱娓娓道来对爸爸说， 咱们买一个可以转的马桶，你坐在上面一按电钮，不就甩出来了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米乐幼儿中心的陆广红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霜花。 北风吹，大雪下，玻璃窗上结霜花，这像鸡，那像鸭，三套大门